11: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北五环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比较拥堵。还有京藏高速建祥桥以北的出京方向也有事故，还有西四环的定慧桥以北北向南方向后车比较多。事故路段呢，再跟您说一下啊，北五环的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比较拥堵。京藏高速的建祥桥以北出京方向也有一起事故。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班路上陪着您。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又是新一周的开启了，而且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呀好像跟周末还有点关系。 嗯， 跟这个周末啊， 是因为这个周末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 对， 嗯， 因为五月的第二个周日嘛，大家都应该知道哈、啊、是我们伟大的母亲的生日，不是什么生日，世界都在庆祝的一个日子，叫做妈妈日。 嗯， 母亲日啊，对，这么说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应着这个景，来聊一聊咱们身边的这些长辈们开的馆子。 嗯， 也有可能是小辈儿们开的馆子。 对，但是起的名字反正特别佳， 对吧？有什么最简单的妈妈的味道 啊、对， 熟悉的妈妈的味道， 对， 好吃的妈妈的味道， 对， 妈妈的菜， 别你哪有那么多呀 啊， 对，比如什么姥姥家。 嗯 啊，对、 嗯、我说的这是吃那个 春饼， 哎，春饼的、 嗯、 哦，生意都特别好。 嗯， 大家之所以喜欢就是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是在那儿不光是吃的物美价廉，同时还真的是觉得有一种家的味道。 哎，真是提到家的味道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都是特别爱家的人。 是，而且两位做饭在家也是一把好手、 啊、没错，而且 好晕倒了一个还好另外一个还在， 还坚持着啊。 是， 首先我们请出的是这周日也要过节的啊，我们的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Hello 大家好。 嗯，这个另外一位呢是 陪着过节的， 陪着过节的、 嗯、 啊，可能要伺候两位妈妈的啊，这是我们的、 啊、伺候两位妈妈， 两位妈，就您、 啊、 您 妈 妈， 我的姥姥 那就好几个妈妈了你媳妇的妈妈 那得四个， 姥姥姥姥姥姥姥 祸 奶奶 是吧，五世同堂啊。 嗯，哦，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 祝您早生贵子 啊。好吧， 这个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畅销书一成一会玩的作者 啊杨元老师。 你到底是说了多少， 赶紧写 一本。大家好，我是杨元，不是后样。 对、啊、一说起咱先从家的味道开始说、嗯、说到家的味道，不知道你们几位哈， 嗯， 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味儿？ 是不是就是 我知道赵导是什么味儿、就是、他决定是得是饺子味儿。 哦，对， 就像上次 大早上起来包饺子吗？ 对，你发私信说你回家、嗯、老太太又给你包韭菜馅饺子是吧？ 就是他老包饺子，他基本天天包，我跟你说一礼拜七天啊，基本包六天半。 不是这样，就是老人啊，他觉得包馅儿的容易，他反而觉得说炒菜太麻烦 啊！ 你想，你得备好多料， 嗯， 每个菜呢，你的啊拼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但是 包饺子就不一样了，啪和一盆馅儿、直接包，包完就直接吃了。 但是我们家包饺子，我觉得其实我妈更累。您看啊，我不吃韭菜，我们孩子他爸不吃那个茴香，然后还有人不吃那白菜，就是他得起码是四样馅儿、而且我妈和那馅儿还就挺讲究的，就拿那个酱和，就是我觉得真的挺还得擀，还得和面，还得擀皮儿，然后我们也都上班，他得自己包，他是那捏饺子， 明白？ 哎呦， 我觉得比炒菜麻烦多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他爱你们。 对，我妈可能觉得她老说嘛，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是， 她觉得饺子是最好的。 你想啊，还有呢，就只要跟饺子面条有关系的，这话多了，比如什么送行饺子、迎客面。 饺子是这样，那个原来齐如山先生研究这个北平谚语，老北京谚语。总结了100多个谚语， 嚯 啊， 都是饺子吗？ 对，都是饺子，就跟饺子相关的100多条， 嚯！ 你就想想这饺子得多受人待见。 哎，其中有好吃不如、 有 这个 啊，对，啊，就是特别多，100多条。但是他那个书后来遗漏了好多， 明白？ 但是那个谚语里头就饺子不全了，但是他那个专门介绍那个这个他那个谚语的那个书里列了那么大概10几个吧。 嗯， 那就比其他的就多了， 是 吧？ 好，赵导这个已经过去了。来，博士， 那我们家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单一，就是他们家是这赵妈妈可能就是喜欢这个。 说谁单一呢？ 馅儿 啊，人家好几种馅儿呢。 就是说喜欢馅儿、 我妈还包那个大蒜椒馅儿。 我们家就 做 不了这馅儿， 人家那多麻烦呀。 我 博士他们家做不了馅儿。 哦、 那 是你 们，我 们 家 行 不善做馅儿、所以我们就得多面出击。 满汉全席 啊，满汉全席他也不会啊。但是你比如说，就过去你这天吃个面条啊，芝麻酱面、炸酱面，是不是？ 炸酱面好吃 啊，包括我刚才 芝麻酱面也好吃 啊，对，包括什么夏天独咸情儿、我们家还独有的是叫酥肉。哎，这酥肉、这酥肉不跟你们家那酥肉不一样，不是炸的 啊？怎么不一样？ 是炖的酥肉， 炖 是它是。就是那种那个酥不是你酥脆的酥，是酥烂的酥，因为是搁醋 啊， 它有点很像那个山东潍坊那边做那个酥锅。 酥脆和酥烂不是一个酥啊， 是一个字儿，但是意义不含义不一样吗？ 对， 真矫情。 酥烂是它，好吧，我就是矫情一下啊。 酥烂是炖的，酥脆是炸的， 对啊，你看这不一样吗？ 那关键是看第二个字儿 啊， 跟第一个字儿没什么关系。 好吧，反正也叫酥肉，也叫酥肉，就是这个你看，这真是我说了，刚才不是说吗？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的姥姥，老姥姥，这么传下来的， 嚯 啊，那真是，我妈是跟我姥姥学的 啊。 我姥姥是跟他母亲学的， 就太姥姥， 就太姥姥。我太姥姥呢是跟他母亲学的， 祖姥姥， 就一辈一辈这么传下来的，真的是母系传承的。 哦呦，厉害了，厉害！ 所以你要说这个母亲节，我觉得这就得做这个，这真是一脉相承。 哎呦，真是 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 我忽然想起来，以后我儿子要哪天说你妈妈的味道，我儿子肯定就说方便面。各种各样味儿的方便面， 你现在抓紧来 的手艺这么好吗？ 而且我儿子觉得现在方便面吃的握一个鸡蛋太单调了，他现在要求给他买了那个土，买了种子，小孩自己家跟屋顶种菜呢。今天早上冒芽了，小白菜。早上我儿子拉着我说：“妈妈，你下回煮方便面给我放两根菜。” 你给你儿子吃小白菜，这鸡蛋什么？ 哎呦，奶油小白菜，就是他，而且他自己种的， 不是那叶儿黄的那个。 那说明你儿子还比较孝顺。没背着你自己种点韭菜，知道你不爱吃。 哎呦，就这妈还真的是可怜成什么样？ 所以没说嘛，一提做饭他晕倒了。 可见平时做方便面里边也没什么菜， 鸡蛋。 我 挤的人家孩子只能自己种点菜， 是 还得等他长成了才能吃上有菜的方便面。 你看， 哎呦，真高，呵，有1厘米了， 大概有那么2礼拜。大概有那么2礼拜也差不多了。 哎呦哎呦， 好， 我就觉得现在这一辈儿的妈妈呀，不如我们那一辈儿的妈妈。真的， 就咱们这一辈儿啊。 哎，对，哎，咱们这辈儿妈妈，就是那时候妈妈真的是会的多啊， 心灵手巧， 什么都会。咱先做菜不说啊， 就每到是到冬天还是到应该是冬天， 嗯， 快到冬天的时候，把所有的被子的被面和棉花都要重新打一遍， 对对对， 棉花 弹 棉花 弹棉花， 对， 弹棉花，弹完之后还得重新缝一个被面出来， 对对对， 就是因为那样的喧呼， 嗯， 全是自己干， 对， 嗯， 那时候什么缝纫机呀，啊，那什么全都会。 北京有一句老话嘛，叫有里有面，全都是从这儿来的， 还真是， 那不叫缝被窝，那叫行被窝， 哎，行， 哦，行被窝， 大针， 对， 哦，我， 而且我觉得 俺们 那 家叫 特神奇。我妈特神经，她每次行那被窝那针那么老长，她使那挠痒痒， 是是是是是， 我老觉得好疼啊，我不知道她拿哪头挠的。 不是挠痒痒，不是挠痒，是去静电 啊， 哦，为了上边就少粘毛， 啊， 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天哪！ 啊，我小时候看我妈戴那个，哎，一做活就戴大银戒指，这特别好玩，哎， 顶针， 哎，顶针啊， 啊， 嗯， 现在。想找顶针， 真不好找了啊， 嗯！包括现在说你家里还会使缝纫机的人， 对对， 也少了。 对， 嗯嗯，你这做菜就更别说了， 嗯。 我妈有好几个拿手菜， 嗯， 到现在只要我回去， 嗯， 就说我记着你小时候特爱吃， 保留曲目。 对， 嗯， 有的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吃过啊， 啊， 嗯，反正我妈记得是我小时候特爱吃，嗯，反正我记得有什么熬鱼 啊， 嗯，熬的那个有鳕鱼， 嗯， 有带鱼，然后小时候还 熬鳕鱼 啊，鳕鱼。就是过去啊，是那种鳕鱼叫就是 鳕块儿 炖块儿的， 嗯， 就也不大，但是我妈就管那个叫鳕鱼。说句实话，我没见过那个鱼什么样，因为所有你买到的都是没头的， 嗯， 全是块儿，全是一块儿。然后你剁吧剁吧剁吧吃，吃出来也是蒜瓣肉， 嗯， 也挺好吃的， 嗯。 所有的鱼都是一种做法，就是糖醋熬着吃， 嗯， 特别好吃。还有就是炸素肉， 嗯， 还有就是那个弄那个什么虾片儿， 嗯。 哎，那个也是一般我们家要有做大席的时候， 嗯， 都会能吃到虾片， 嗯， 所以我小时候一看见哟有虾片就知道今天肯定有好吃的， 对，就是家里来气儿了， 哦，哎， 嗯， 你们家呢 啊， 你们家呢， 哎呦，我们家我妈爱吃炸货， 哦， 哎，各种炸的， 哦， 当然面食她也喜欢吃，因为像我们家我妈跟我哥爱吃面， 嗯 啊，就是各种跟面有关系的，比如什么烙饼啊、馄饨啊、饺子呀、啊、包子呀，啊，都是这个。我跟我爸爱吃米，但是呢， 啊， 就跟赵导说的似的，没关系，各做一部分， 嗯， 然后大家一块吃， 嗯， 哎呦， 然后我从小就跟老太太一块儿就是打下手吧， 哦， 包括揉面、弄面起子，哎，真的，我弄面起子真弄特别好， 嗯， 包括起没起蜂窝，尝尝酸不酸。拿火那儿烤烤，看里黄不黄，这些我全会。 就吃成行家。 是是是，然后炸货最喜欢。 嗯 啊，你比如说，什么，炸的带鱼。 嗯 啊，什么炸的鸽子盒，炸的香椿，炸的小河虾。 嗯， 就类似这，只要跟炸有关系的，哎，我妈就都喜欢酥脆。 嗯， 所以包括你比如说去村里买点心。都喜欢吃那酥的 啊 啊， 什么什么酥 的，哎，对， 哦， 都不喜欢吃到嘴里软软面面的， 啊， 都是这样的。 嗯， 哎，那我想起来，我妈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不爱吃那个面嘛，现在长大了，你做什么吃什么，小的时候就不爱吃。我妈他们家包饺子就给我单蒸米饭单炒菜，然后我觉得我妈有两个拿手菜， 嗯， 一个是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 哎，这个简单嘛， 啊，就是但是我们家做那是甜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说那个毒钱茄儿， 嗯， 啊， 然后我妈就爱做那个 啊，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茄子，就准备这两天早上起来， 嗯， 然后先晒晒，然后做毒钱茄儿呢，就专门备着这个，马上入夏立夏了之后嘛， 对对， 还专门买的黄豆， 哎， 嗯，啊，头天晚上先泡上， 哎， 嗯。 哎，那个毒仙芹儿啊，我没怎么听说过，是什么东西啊， 嗯？咱们上次讲过怎么做，还是我讲的呢？这菜我会做。 好，哦，那接着来， 开始。 那你为什么不给你儿子做？ 哎呦，太麻烦了， 多麻烦呀，啊！ 就他等做好了，他儿子饿死了。 先得上超市买一茄子，你看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吧， 嗯， 早出晚归的，等我回去都没有茄子了，超市都关门了。 嗯 啊，买一圆茄子。然后洗完了，哎，你们家做这个削皮吗？ 削 茄子削， 哎， 削皮吗？ 不 削，反正我们家不 削 皮。 不削， 我大家那博士家讲究，然后切成那个菱形块， 嗯， 反正就是块吧。 对对对， 切成块， 嗯， 然后拿盐先杀一下， 嗯， 然后呢，那个用酱，上回我讲我是用两种酱和的， 啊，对， 就是那个， 您家那讲究， 对，两种酱是那个什么什么六月鲜那什么酱。 这次妈妈没带稿子啊。 但我这个菜我确实会做，就是黄酱再兑一点那个，反正就是 酱油。 对，兑点那个老酱油，就是那个老抽那种的。 嗯。 然后呢，给那和好了，然后下锅，然后给那黄豆搁里头咕嘟，黄豆咕嘟软了以后，把那茄子倒进去，先得切好了葱。 嗯。 然后呢，茄子倒进去，然后呢，等到那个茄子收汁收汁收汁了，茄子都塌下去了，对吧？然后给那个。拿一空碗，空碗底下搁点，我记得好像要搁一点点酱油，倒一点醋，然后给那个茄子黄豆都遮出来，趁着热，然后激一下那调料， 嗯、 上面再码上那个鲜的葱丝儿。 哦， 我们家好像就这么做，反正我做就这么做， 就完了。 对，就可以吃了。 最后不吃花椒油吗？ 我们家不吃花椒油，花椒油太麻烦了。这 花椒油有什么麻烦的呢？ 这已经好多工序了。 这花椒油是麻烦，就最后一事儿，你那个把那葱丝码好了之后， 嗯， 然后。炸点花椒，留着那油丝往那葱上一呲。 就是炸花椒油有一个问题，现在不都平底锅吗？ 为什么？ 我们家就那平底锅， 哦哦、 就是炸完花椒油，你、 哦、那是 很容易把那黑花椒避不干净，然后掉到那个菜里头就特别不好。 嗯 嗯， 好， 你把花椒就炸的花椒，然后撇了不就完了？ 就容易撇不干净，因为它平底锅， 哦、 它要是有一个斗就好呢。 没关系，没有，不管怎么做，对于赵导来说，第一只要熟了。就好， 没错。 而且再其次，因为我想各家虽然说，比如说赵导他们家也西红柿炒鸡蛋、 嗯， 博士家也西红柿炒蛋，我相信各家也有各家的味道。 嗯， 但是从小就给你儿子洗脑，你儿子长大也一样说，我妈最拿手的菜，爸是什么什么，哇，那个味道香，有可能吧？当然也有可能那样啊，儿子一跟别人聊天。我特喜欢吃芥饼他们家做的什么什么我们家那个真不太行 这是这样的，我儿子说我妈妈从小在我的胃上上了一把锁，而钥匙在我妈妈手里、 啊、我以为钥匙在姥姥手里 得啊，今天呢咱们先分享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觉得妈妈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啊，有比较惨的啊、嗯、也有特别丰盛的特别好的，有很多回忆和故事在里边的。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做被子啊、 嗯、 真是问什么的都有， Ducky 就说了，哎，你们推荐一下买顶针的地儿呗，啊，我在网上给我妈买的那个针线包套装的顶针她不喜欢，觉得用起来特不方便，哪有实体店可以直接试用然后买的， 很少了， 最好在东边， 很少。 哎，我现在突然想有一想法，我们家那个顶针还留着呢，我打算再留它20年、 哦、 不是、啊、再留20年我估计就能当文物卖了 啊，放咸鱼上 啊、哎、不，现在不能放咸鱼呢，放咸鱼现在不值钱，再过它20年 哦， 反正占地儿也不大嘛，对不对？ 是是 是，嗯， 是。 我家那顶针也在呢，我还原来当戒指戴过，后来发现太宽了，这个针弯不过来就不戴了，后来才知道不是戒指、嗯、是顶针。 没事啊，赵导不知道的事儿多。 但我家顶特好看，就是纯银的，那真是我姥姥留下的。 纯银的， 纯银， 纯银的 啊！一般的顶针上面不是有一些点坑吗？ 对对对、 啊，固定那针吗？ 哦、 我们家顶针上还有花呢，下次带来给你看看。 哦 哦、 要么我以为是戒指呢。 那您家那顶针多少钱出啊？ 啊，这不是说要说好了留着吗？ 这个我觉得 Ducky 的问题只能靠大家了。 嗯， 东边有没有卖顶针的地儿？他妈呀， 就得 潘家园看看去。 没有，没有， 够呛。 就赶上，比如说哪个地儿有急， 嗯、 或者有事，比如说啊，可能东边的某一些村啊，或者乡镇啊，哎，他可能说啊，每个月的15或者什么时候 到哪个庙门口摆摊， 有 这种啊， 哎，您可以去感受一下，真是现在的商场里头不会有。 您现在说的稍晚了点，或者是稍早了点，您要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啊，我给您带几盒来啊。带几 盒 大家分一分，都谁想要顶针、 哦、 不是问题，你们现在要顶针干嘛使？哦， 行背会， 人家妈妈行背我使哈、 啊、 哦，可以可以，回来咱妈要喜欢的话、 哎、对对， 我 突然想 游一个、嗯、 那个崇门， 嗯， 就崇门 大方， 哎，对，大方，不知道有没有、 嗯、对对对， 那有可能有。 大齐和托尼都说了大方百货呗， 嗯，大方百货可以看， 包括孙国彪也说了张湾集就有，你看这是个 集、 啊、 还有一个地儿虎坊桥那儿， 嗯， 就是不是， 原来老天桥那个商场现在复原了，是不是应该也有？ 有可能，还有就是中央8里5剧团那块儿 啊、 那块儿虎坊桥那块儿有可能有、嗯、 哦、 还有一个专门卖这种传统用品的、 哦、 哎呀，那个哪儿，前门，前门有一条那个就是大栅栏逛街，不是步行街吗？然后有一个恢复了老北京那个就是商贸场面的，那卖什么嘎了油，那地儿应该有 啊， 有 可能， 有可能， 对，卖什么嘎了油啊，什么万紫千红啊那些， 啊、 嗯， 知道吗？ 很可能说了，燕丰商场很可能有 啊、哦，这是那个哪儿？西坝河， 对， 哦， 燕丰商场， 行，这么多了啊，您去淘淘看啊。也有人说了，只要是老的国货店都有。嗯，我爱曼联888也说了，妈妈的味道就是炸酱面，全天下就这一个味儿，让你朝思暮想，百吃不厌。 嗯， 还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 嘿 呵，这旁边这绿的是什么香椿呢？ 不一定啊， 啊， 也不一定， 是吗？我们那边啊，其实到了这个季节， 嗯、 吃的炸酱面不多啊， 嗯、 就是吃那个 和的芝麻酱面， 芝麻 酱面， 配上我们那儿独有的京，哎呀、嗯，好吃极了，真的、 嗯、 特别爽 啊！你那是爸爸的味道，我记着呢，我还得给你写在稿子里头，发到新华社去。 我 主持人小夏， 大平 爸爸的面。 哎，今天咱们除了聊聊咱们家的，也聊聊咱们在市面上能找着， 嗯。 类似于像家的味道，或者说那馆子起名也起的，比如说三叔家的串儿， 嗯， 二哥家的酒， 嗯， 是吧、 嗯？ 就类似于这样，四大爷他们家的 都听着像亲戚开的， 哎，听着全像亲戚开的这些馆子，而且一定要是味道还不错的馆子， 对， 也来给我们推荐、 嗯、 推荐，好不好？其实有好多呢，啊、 嗯， 也跟大家聊一聊，您觉得家的味道是什么？妈妈的味道是什么？或者您吃过呢？觉得特接近您家味道的某一个菜是在哪儿吃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嗯、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还有一点时间够推荐一家，但是不能让赵导说了，来博猴羊先说一下、啊、 那我先说一个那个 白痴 东四民方家常菜馆，我特别爱吃他们家那酱烧小萝卜、嗯、啊，那酱烧小萝卜我觉得是特别像我们家做的那个， 是双劲松那边的、那个、 不是不是 东 四 啊、哦，东 四 老店 啊、哦，老店的、 啊、是老店， 对对对对对，东四就等于东四路口东， 嗯 啊，路北， 嗯 啊，那个酱烧小萝卜，我最爱吃他们家酱烧小萝卜、 嗯， 那个我觉得是有我们家那个味儿，但是后来我妈就嫌费劲。 哦， 就做的少了，然后我现在学了呢，有时候确实也有点费劲，主要是拿这个黄酱卸了之后烧那个小萝卜，然后最后搁点糖，有点肉片，就那个糖度，哎，把那个小萝卜那鲜味提起来，哎，那拌米饭特别好吃， 还有肉片呢， 对对，得有点肉片啊， 哦， 啊，你光是素的其实就差点意思， 哦， 对吧？那个、嗯、我特别爱吃这个。 那小萝卜是什么萝卜呀？ 你吃的那樱桃萝卜吗？ 我知道，就那小红的、那个， 但是那个是 小尾巴的， 但是那个是生吃好、 啊， 再大一点的小红萝卜， 哦、 就叫小萝卜、 哦、 啊，跟那个大圆萝卜不一样，它有点略长。 哦， 嗯、 好的好的，一会儿咱们再慢慢推荐啊。 嗯， 下一时段一开始我们就让错错导演来跟我们说一说他觉得哪个好啊。 好好好， 今天错错导演准备了好多好多，也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 热线400-133-5858。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吧。 今天咱们还是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应该说天气变化最大的，像今天是在西北地区，因为乌鲁木齐今天下雪了，因为雨和雪混杂了下，所以气温呢今天它下降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它今天最高气温是8.8度，昨天还接近24度，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明天呢，降温呢开始呢向偏东方向移动，像在青海包括甘肃这一带，明天也会出现4到6度的一个降温。这是这个温度的情况。那么对于咱们北方像华北和东北地区来说，这两天未来像明天后天变化还不是特别大。变化比较大的是南方地区，因为南方地区呢主要是降水。降水呢像今天主要的降雨带是位于像江淮江南的这一部分地区，最大的降雨超过了100毫米的大暴雨量级。明天主要是要这个压缩到华南这一带了。所以华南这一带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前汛期，也就是降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所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像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这一带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然后呢后天这种暴雨带呢继续压缩到像广东和广西这一带，还是暴雨到大暴雨。所以要想旅游的朋友，特别是到华南这一带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到华南前汛期，也就是降雨比较集中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出行要特别注意防雨和防止这个降雨所带来的洪水啊这样的灾害性天气，因为它这个降雨比较集中，而且雨量也都比较大。其他地方呢还都是可以，气温基本上并不是太高，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气温比较适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介绍，感谢您。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首先看一下京新高速吧，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左家庄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还有呢就是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错错导演。 嗨，大家好。 还有薄荷杨。 哎，大家好。 杨，我们今天聊的呢是这个 妈妈 day 是吧？ 妈妈 day 对对对、 哎、对、嗯、妈妈的味道、嗯、啊，家常的味道、嗯、啊。我们不仅聊自己家的，我们还聊一聊外边能吃到的不错的。曼联巴巴就说了，福满园的炸馒头啊，裹着鸡蛋一炸，然后蘸那酱豆腐吃，嘿，这地道。他们家的带鱼也特别棒。 嗯， 说到炸馒头啊、嗯、说句实话，我觉得外边的店哪儿的做的都没自己家的好吃。 对， 真的啊，因为首先呢不难， 嗯， 裹上那一炸不就完了吗？ 嗯， 最关键是你从店里，你外边店里你怎么着你都得隔个大概个两三分钟，我说的都是短的了， 软趴趴 的。对呀、啊，你这边炸完了，噔噔噔，这服务员、嗯、哎来了，你赶上人多的时候，端到你那儿两三分钟差不多了。 嗯、 你到那边呢就不是特别的热乎了， 嗯、 在家里边就边炸边吃、 嗯。 我跟我老婆就是到了这个周六日的时候， 嗯、 一般啊，就不怎么想减肥的时候、 嗯， 早上就是我们俩就一人拿根筷子，就在那儿我炸一个出来之后。切一半，我们俩一人一半，就抹，我抹臭豆腐，他抹酱豆腐，我们俩就抹着这个吃。 撒点白糖也行， 再来点芝麻酱。 没这么吃过。 好吃、 啊、好吃 是吗？ 啊，来点芝麻酱，再撒点绵白糖。 嗯， 一般像你们这种吃法，我们都是刚腾出来的那种特暄乎的馒头、 嗯、浪费了。 嗯，炸馒头 就是浪费了， 炸完了以后放这个最好。 对，哦， 腾的那个浪费了。 哦， 腾的那个如果要放点臭豆腐和酱豆腐最好了。 哦。行，改天我 吃。腾的那还可以吃，搁点肉松什么的， 哎， 是吧？ 哦，嗯、行行，你们都是富贵人家啊， 这跟富贵有什么关系？你浪费炸馒头片，你说我们富贵？ 嗯， 卫东也说了，他说呀，他说你们还是年轻，说我呢一个60后，小时候吃的是红烧小萝卜。括弧就是水萝卜、 嗯、 啊，但是就是没有肉啊，因为真的是买不起。但是呢，老太太会往里放点虾米皮， 嗯、 哎，这个吃着就已经极好了。嗯、确实是， 对，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所谓的合作社里头 啊，对， 买那个虾米皮、 嗯， 那真是当海鲜吃。 是是是， 你比如说熬点冬瓜， 嗯， 撒点虾米皮， 嗯 啊，做点卤，放点虾米皮。 我小时候、 哎、有的时候那个虾米皮里还有那小螃蟹。 对呀、啊， 我小时候是北海幼儿园的。 哎呀，高级啊！ 然后，但是那时候北海幼儿园给我们小时候都是炸虾米皮，就专门早上有炸虾米皮这一项。 哦、 哎，啊、嗯，就是那时候觉得，哎呦，好吃， 富贵。 嗨 你看人家小时候炸鸡鸟，嗯，别人幼儿园一盆一盆的， 那谁富贵谁富裕啊， 野生吧，我这儿 我们这儿就点虾米皮， 那不那个说明夏明人他们那儿啊老师心灵手巧， 是 您那是海鲜啊，我们这第三鲜 啊 是吧这个影特别逗啊、 嗯、 和昨天刚吃的阅兵，他在景山东街住了15年，愣是没去过、 嗯、啊， 还是听一个 街坊， 对啊，六零、嗯、后的同事说才知道的。然后呢，我就一盘子面筋白菜，我儿子一盘子糖醋排骨，太好吃了。我决定今后将吃遍东城的特色小馆子。最关键，人家发的照片特好， 嗯， 很多朋友像 WM 啊什么，很多朋友给我们发的呀，都是刚刚做得的。影给我们发的是他们吃剩下的盘子反正我们看着也没有什么食欲，也挺好的、 哎、就是就是、 但是能看出来他们吃得很开心、 嗯、 啊， 但是你得 真什么都不剩、 啊、你们几个人吃的这么多， 看了一下筷子，4个人吧， 啊、哦、4个人 4个人点了1234 5 盘 菜， 六盘 吧， 还有一瓶，目前能再看到的是有一瓶北冰洋， 是那肯定是孩子喝的嘛， 对。 去他们家吃饭有两个，我觉得要注意两项。一个要是想吃五丝桶的话，一定要在12点10分以前。 什么桶？ 五丝桶。 五丝桶、 哦、也是炸货。 嗯，然后我们就遇到过一回，12点半，然后还有人进来，然后说要吃那五丝桶，然后那老板想了想说，没有鸡蛋皮了行吗？然后那就是散的丝儿啊。然后那人说行吧。然后第二点就是 老板够葛的。 老板很实在，说没有鸡蛋皮了行吗？然后那个吃饭那食客也特别逗，想行。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坐在一进门那个位置，那个空调吹的你啊好冷啊，你就想一直吃一直吃获得热量。 哦，你还别说，我头一次去阅兵就是坐的门口那儿，但我冬天去的、哦、 那也冷， 我冬天去的感到无限的温暖、嗯、因为那时候它吹热风。 我上个礼拜去的，正好我一朋友来了，哎，给我冻的呀！ 那是， 来、嗯、来来来来，那个抓紧时间， 来吧，等等、 哎，先让凑凑。 啊，对，我先说一个定位巨准确的，就是七爷的清汤南，七爷 哦， 七爷 哦， 陈小春他们开的 啊、 哦，他们是七个。 我以为你说的是气业香山呢。 啊。 七爷， 对对，七爷就是那个、哦、他们这是香港的一个陈小春嘛，香港的，这原先我们上菜的时候然后拍过，虽然这组不是我拍的，是我们另外一个导演叫高芳拍的、嗯、 但是做后期的时候看到了， 对，我们俩机器挨着，然后我觉得有、 哦、瞄上了， 就是 对， 做飞线的时候哎就看那个了， 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店挺好玩的，就一个就是他那个就我们那个导演是特别容易感动的，特别容易 get 到那个感动的点，他特别喜欢陈小春、 嗯、 就是兄弟情、 嗯、 他说陈小春原来就是穷困的时候， 那他买大众那车了吗？ 啊，这好跳，好跳跃啊， 兄弟情嘛。 然后那个这是你们插播广告的时间的。说那个陈小春原来那个潦倒的时候在那个饭店里打过工，端过盘子，上过菜，所以他后来就是当时就想一定要开一饭馆，而且要开一个很便宜的饭馆，虽然便宜但是一定要有良心。陈小春有句台词，我当时我们那个拍场的我们就觉得印象特别深，他说做人要有良心，开饭馆要有良心，这个饭店什么叫好饭店，你老板自己敢吃才叫好饭店。后来我想想好老板都挺敢吃的，然后他就做那七爷清汤南，他说在香港也有这个店，做的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有个明星效应在里面嘛，然后呢吃起来也比较特别，就特别实在，这店特别像在家里吃一样，他桌子上有字儿，这个辣椒很辣，然后你少放点，然后包括说那个不是粤语和那个咱们那个普通话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吗？他生怕你点错了，他会有解释。比如说那个妈宝，就是我们以为妈宝是妈妈的宝贝吧，但是其实他专门解释了，妈宝就是一对的意思。 哦， 就比如说他那妈宝面，就是里面有那个猪肝和猪肾，然后呢，他们叫猪润，就叫一对， 啊、 你可以各种配的一对一对的这种。叫妈宝，我就觉得那个这个店特别像在家里吃饭，他会提醒你我的辣椒很辣，然后妈宝是一对的意思，有好多提示语、 嗯、 我觉得这个 有点婆婆妈妈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生怕你吃着亏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 家里不是经常这样吗？ 对， 那不是老人老说吗，有一个特别怕我冷的妈，有一个特别怕我吃不饱的妈、 嗯、 对吧， 对对对，有一种老是你妈觉得你冷、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店还挺有特色，而且它绝对不会找错，它都在什么那个茶园天街呀、大悦城啊、优唐啊，就这个定位很准。 好，你下一次再去看啊，肯定会多一个品种 啊、 就什么渣渣辉喜欢的料。 有吗？ 不知道，你没看，这帮人看来确实年轻啊，不是年龄大呀，渣渣辉啊， 他是张家辉 啊。 好，当我没说。 这儿不只能说普通话吗？ 哎呦我的天啊、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大家的啊，好多人发来了自己小时候，而且他们因为不是北京人，是各地方的，所以他们的那个家乡味道也不一样。 嗯、 哦， 先说 WM 的，给我们发了好多好多，他说我最喜欢的或者说我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就是这道下饭菜。给我们发了下饭菜里边有豆角炖的肉，应该是就是豆角炖肉、 嗯、 啊，或者是排骨什么的。还有和菜一块儿吃的， 他又饿了。 确实拍的太诱人了、 嗯。 刚刚我们还说，我还问他们，我说，哎，这个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毒仙钱吗？ 那不是， 他们说不是不是、嗯。后来我一看才知道，这应该是那糊饼， 对， 啊、 就是面食， 哎， 铺在那上面、 啊， 让这个 让这个进到这个菜的汤，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直接哎拿这个吃就可以了。 哎，人家这是一锅出，主食也有了，菜也有了，哎呦忒香了。还有文静说也是东北的，说起妈妈的味道，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妈炖的鱼，一定要用东北自家做的黄豆酱。配菜是茄子或者是萝卜条，鱼特别的香，配菜也特别的入味，超级好吃。 茄子炖鱼还真没见过。 哎，可以有 鱼香茄子。 鱼香茄子有鱼吗？ 就是那意思。你想鱼香茄子为什么它能做呢？它就是这味儿它是不错的。 哦， 对吧？ 是 它能成为名菜，它就是这味儿不错。 回家试试去。 而且茄子 反正我都试过麻辣西红柿炒鸡蛋。 刚勾起的食欲没有了，瞬间没有了。 麻辣味的西红柿炒鸡蛋， 天， 那是没刷锅炒的吧？ 刷了，专门后加的，泼的那个油泼辣椒。 儿子后来，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吧？ 挺好的， 对。 那 啊，有一种好叫你妈觉得你好。 创新菜啊，特别好。来，让我们再来看看老年人发的。 嗯，他说我是山西人，我妈能做十几种面。 哎呦， 什么削面、油面、拉面、豆面、焖面。我妈的口头禅是：没吃的了，弄点面条吧，省事儿啊。所以上大学之前，天天渴望就吃顿米饭啊，什么时候能吃点米饭炒菜，那就太美了。结果上了大学才发现，我妈做的面秒杀外边所有的面条。 啊，开个面馆吧。 哎呀，对，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嗯，失去 Jessica 的 Jessica 妈妈说了，我婆婆做的烙饼超级好吃，我第一次去我老公家啊，一没留神吃了整整一张饼，把他们全家都吓到了。现在是每次说起这件事还笑话我不矜持。 多大的一张饼啊？ 估计不老小的。 肯定不老小，但是我。赵导这么说我理解啊，因为 我都吃四张。真的 我理解吧。 那我上老姑家，就老姑特别会做饭，然后他烙的那个就是春饼，他的那个而且还拿一大锅盖上，他怕上就变硬了，不然 是 这么大一张，我真的吃四张。就是 你冲着镜头比一下， 就也不是特别大，这么大 就比脸大呗。 就是它要跟盘子一样大，因为你要在盘子上卷嘛。它不能比盘子大。 我觉得呀，幸福的家庭啊都有相同的类似点。一定是有一个会做饭的婆婆和一个爱吃的不矜持的媳妇儿。这绝对能处好啊。就是你想要是婆婆做了一大桌子啊，好不容易未来上门媳妇儿要来了哈，我肯定得好好招待啊，先拍一圈，啪啪啪啪啪，拍完了，好，发朋友圈。媳妇儿，你吃点这个，我不吃肉。你吃点这个啊，我不吃香菜。你吃点，我不吃葱。 哎，你这个嘴的表情特别欠， 是不是吧？ 真有，真是那个嘴脸， 真有这样的 啊，是是是， 这样的话婆婆就不喜欢。 对对 对, 对， 哎，你要遇到像 Jessica 妈妈这样的，是吧？阿姨，您这个饼子太好吃了，我的天！这我未来媳妇儿就绝对喜欢， 是 不是？ 你刚才那个嘴脸也太不矜持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次见面吃卷饼，其实特别尴尬，因为那个菜汤会顺着胳膊往下流。 有人说你了，说四张饼，就算是烧饼那么大，这饭量也可以呀、啊。 把烧饼厚。 对，它 薄 的，主要是菜。 就是、自己家烙的春饼啊、不会像春饼店里的春饼那么薄 啊、 它一定是大张中间撕，这样的话里头裹的东西多， 就为吃足是了， 对吧？ 我就特别爱吃那个豆芽菜炒那个粉条，我卷好粉丝，对、我每次卷好多。 炒火菜， 合菜，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他那鸡蛋。金黄色的， 盖个帽。 我还不加葱，不搁酱，我就吃这两样。 你说这些都不够吧？要我们仨说，不往里放点肘子呀、猪头肉 啊， 就顾不上。 肘子、小肚 有、 那你那个可以顾不上放吗？ 来来来，刚才我们的赵导介绍了一个啊，七爷的这个， 对，那也是他们妈妈在家就做这个面 啊。是的，是的，是的。来，再说一个更接地气的， 金叔的酱肘子。这是咱菊记店里的金叔，这个还得跟那个博士探讨一下。我听那个韩童说，这金叔是念整黄旗吗？ 啊，念整 黄旗，正经整黄旗的传人。然后呢，他们家这个酱肘子 那我就不知道是整黄旗有多少人啊。他说是这个老汤，然后专门还给我解释了，这老汤不是说从一百年前就使到现在，脖子早就坏了。是他们家就是做，他这没有一百年啊，就大概二三十年，就跟家做完了以后，这个每次做的时候，上面这个是要撇掉的，这个汤留中间的。今天我炖完了以后，把中间这汤捞出来，我下回还用，搁冰箱里冻着啊，我下回还使这个冻，就是叫什么，不停的去替换它，替换它。 嗯、 然后他们家用这老汤做这金书酱肘子。现在是他们曲系的招牌菜 啊，我好像是知道， 嗯 啊，那回跟阿亮去吃过， 对 啊， 哎，您说这个整黄旗的人自己做肘子吗？ 做呀， 我没敢问这事儿，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就是好多都是老百姓，对不对？ 哦 啊，那就刚才我也跟维哥说呢，之前看一个广告，不是什么广告， 就 接 近广告， 看答案，跟黄有关系，跟黄 档案，然后那个雍正。那个莫名其妙的就给自年长的宫女儿，不是二十四五就出宫了吗？到年头了，那个指个婚，我给做个媒，保个媒，嫁了一个步军校，是整白旗的，然后、 哎、可幸福了， 七十一岁过去就当太奶奶，哦、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当时我还跟波儿哟，我说这身体一定挺好的， 是。然后就讨论到老来得子这个事儿嘛。那个步军校叫吉兰泰，估计过去就老来得子了吧。 哦、 啊、 真的呀。 真的。 就吃酱肘子吗？ 嗨，跟吃酱肘子没关系。人整白旗， 酱肘子的事儿， 人做呀，这就是就是这什么人都有啊，都老百姓嘛，其实就是 拉了一个闲篇儿。 哦嗨， 而且为什么念整他不念正啊？这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整黄是相对于镶黄说的，整是整个的都是黄的，那个是镶了一边儿。所以先念正的，那他是后来为了简写写成那个正、 然后我就觉得菊菊他们家有一个，就我虽然不怎么吃，但是好多人都好爱吃，就那个刘阿姨的粉蒸肉，就那米粉肉、那刘阿姨我是认识的，因为我原来采访过她。 真姓刘吗？ 真姓刘，她就是幼儿园的，原来幼儿园做饭的。 那刘阿姨就是做那周罗那刘阿姨是吗？ 没错，就是她。哎、呦，那天就是真的寒冬都掉眼泪了，那感觉真的像到家里一样。 是你拍的那个，我也是特别。就感觉就是街坊，就是院同院街坊，然后到人家吃口热乎的那感觉。 对对对，然后那刘阿姨做那份，其实你就说什么是妈妈的味道，就是不怕麻烦。就这阿姨做这个，就是米粉肉，她有一个环节，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她那个米蒸完了以后，咱们外面做的不都是拿那个机器给它打碎吗？研磨，她就是拿那擀面杖。他拿擀面杖擀，哎，一个就是口感能吃出来，咱们不是说咱雕啊，嘴雕，那机器搅的，它因为有金属的刀片，它可能就是速度快，它温度就高，让这个米就脱水了，就没有那个擀面杖擀的那么口感那么润那么好吃。其实他就是不嫌麻烦，其实那阿姨年纪挺大的，而且就是身体还不是特别好，他就为了做这米粉，他一点都不嫌累。阿姨坐一坐，歇一会儿，歇会儿接着做。 是，我觉得家常菜最重要的就是。不嫌麻烦， 对， 我记得我太姥姥那会儿都马上就九十了，吃炸酱面还在那儿掐菜呢。 他就是 这习惯， 你给自己家里人做嘛，他就不嫌麻烦， 真好。 包括那个我们上拍的那个遮罗，就是印象特深的那个， 对， 我们到他家去了， 就看 到 我鼻子酸了都。 对，开始其实本来那个导演组定的是要拍他们家那个蜂窝煤，那不是视觉冲击效果好吗？你吃饭上来一蜂窝煤，后来去找刘阿姨聊的时候，刘阿姨就特别自然的说：“哎呦，你吃饭了吗？”然后我们就特实在。就真没吃呢，然后那个，你都一两点了， 人家是客气。 但是我特实在，我说没吃呢。阿姨就说我家那个有那个，我给你遮一遮萝卜。然后我说行啊，阿姨还说哎呦没有什么好的。即便是这样，阿姨给我现炒了两个，她这遮一定要放茄子。她说为什么给你现炒茄子？因为茄子出汤儿，这个遮萝一定要有汤才好吃。然后中午他们家炖的那个土豆炖牛肉就剩下了，还有一个蒜苗，就是南方人叫蒜苔炒鸡蛋。然后这几个菜往里一遮萝，你真是好吃。然后我们站着吃啊， 不是都现炒的，干嘛还遮萝呀？ 就是想给我们热一热 啊， 嗯，他就饭凉了嘛， 了 啊，给我们热。阿姨一边炒一边说， 这是正经的饭情儿。 阿姨一边做一边说：“哎呦，没有什么好的，你看你们来也不提前说，没给你们准备好吃的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就他家也特别小，他家就住那个北海那后头那块儿，就是。地儿特小，平房嘛，韩童那么大个儿，我们去了三个人，还有摄像什么灯光，都站在那儿吃，蹲着吃的，就特想跟家里。 北海后那不就皇后门那边吧？ 不是，它是那个景山后街 啊，那不就是你们家那儿吗？ 我们家是前街。 啊，好吧。 你问这么明白干什么？ 哎，行行行，两位差不多，差不多。 哎呦，真的特别好，就听他们说呀， 嗯， 包括听着大家在聊啊，真是有很多回忆都是妈妈的味道给制造出来的， 特有画面感， 是不是？ 对， 所以呢，也，其实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给很多现在的妈妈一个自省的过程、 嗯、啊。 而且呢，刚刚那位妈妈说、 啊、 什么是妈妈的味道啊？就是不怕麻烦 啊。 对呀、啊，该往上浇汁儿浇油就加一步， 该切肉片切肉片，该炒肉 该洗点菜就洗点菜，别老图着自己重， 对吧？不能因为自己不爱吃肉，给孩子做的时候也不放肉，这 人就长身体呢， 对吧？ 是， 给你30秒时间啊，好好自省一下。 广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提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那个平安猫特别逗，我干嘛非要妈妈的味道啊？啊，我们家老爸做的饭，嘿，甭提了，老北京啊，我能说他为了我和我妈去考了2级厨师证。 哎，你看， 我明好爸爸， 我的天 啊，这是妈是爸， 是爸 呀， 哎，是爸，再过俩星期就是爸爸节 啊，就是， 哎，到时候我们再做一期、啊、 真是， 他说人家爸爸从小换着样的做，所以造就了他，非常圆润、 纤细、 特丰满的那个跟我差不多的啊、嗯、这种，他说我从来不去吃饭店的家常菜，所以呢，他嘴也培养起来了， 嗯 刁 嗯 啊，可能吃别的呀、啊、吃的都觉得差点意思，跟我们爸比差远了， 嗯 嗯，太幸福了， 真的。你想一说妈妈的味道你就觉得特温暖， 对对对， 但是一说爸爸的味道就你想这可能都是一些横菜， 就是特别有特色的， 哎 啊，特别有代表性的， 或者说家里来气儿了、嗯、或者说每到最重要一道菜的时候、嗯、一般都是， 对对， 你啊，把那个菜弄了去， 嗯、 啊，弄个鱼啊，弄个排骨、啊， 对对对， 反正就特横的菜、 嗯。 你比如说，刚才我看信息，刘莹 啊、 嗯，刘莹说我爸的手艺，你看， 嚯、哦，这一桌子， 这一桌子，因为你看酒杯，你就能知道，至少6到7个人吃饭，多少个菜？这一桌子， 16、17、18、19、20、21、22、23、23个菜， 凉菜、热菜加起来20多个菜， 哇。 老爸的手艺， 哇，这 厉害了吧？ 吃完了谁洗盘子碗？ 你 甭管，你就别瞎操那心了、 啊。关键我觉得吃完、啊、这做完了还有劲儿吃饭吗？纯是奉献了是吧？ 啊，就累了 啊！对啊对对、啊， 哎，但是 我在家炒3、4个我都觉得够累的。 你那太费劲， 嗨、哎， 就是看 也没吃过， 看他的这个发来的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我们家就这样。 不，家的味道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 嗯、 真的。 因为它有几个蒸碗， 嗯、 蒸的有丸子呀、啊，这不知道是不是小酥肉还是排骨，要蒸的鸡，这些全都是就是一锅出的。就我、 嗯、 我不是说了，有几个凉菜，这个几位喝酒的、 嗯、 男士们、女士们、 嗯、 先喝着， 嗯、 先就着凉菜、 嗯， 然后呢，喝着喝着觉得哎，我得吃点粮食垫吧了、 嗯。 这时候上馒头，啪啪啪一下。扣碗一上，大概6个扣碗，噌就上去了， 嗯、 吃着那个巨爽。 哎，真的，每每我看到这样的照片啊、 嗯， 我就特想问，你们家什么时候还开局？我们也尝尝去呗、 哎。这个我就想起原来那老电影，是叫《喜宴》还是叫《 喜 饮食男女》？喜宴吧，那片头。 嗯，那应该是《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吧。 那 喜宴里头也有， 也有 对那个也是、 哦、 嗯。 嗯，确实，你看，好多都开始晒爸爸了。刘英说：“我爸是1级面点师。” 哇， 哎呀，那人做这20多个菜没问题， 那倒是， 对吧？啊，哎，当然，关于爸爸的这个，咱们留到2周以后再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也有自我反省的。Nancy 说了：“哎呀，我就只会做疙瘩汤。” 哎，疙瘩汤 那做好了也很不容易 啊。 疙瘩 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错错，赵导。 大家好。这么有效果吗？ 这你作为一个北京大妹子，你真的不识东南西北吗？ 这跟是哪的人有关系吗？ 很重要，很重要。 我就认识我家的东南西北，我出了我家就不行了。 哦，那好吧。 我能说清楚我家的那个，就站在我家门口或者我屋子里，我能说没问题。 啊，我觉得因为是个习惯的问题。你比如说，要是到了上海，人家一般就不说啊东口西口， 人路是斜的， 是的、人一般都是说是哪条街跟哪条街相交错的那个 地方。我觉得这跟性别有关系，一般的那个女生都不分东南西北吧，少，特别少。 不是因为特别是我们那个好多从小在大院长大的，他那个大院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他这个方位感一下就建立了。 那他也是在那个院里明白，院附近 出去就分了。 反正我觉得我从小都说的是左右。 或者哎，你不会开车吧？ 会呀、 啊。好，那啊，介绍博士了该。 大家好，我是博后样。 哎，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当然了，每周一啊，咱们姐儿一块聊天真的很开心。但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的，哎，也很踊跃。你比如说，无所不能的小河马说：“不要提妈妈的味道，真的，我妈做饭真心不好吃。”啊，人就说：“生生把我给锻炼出来了。” 说不定就是你儿子发的微信。 呸，别瞎说、啊。就是我相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应该挺多，但是从他这里个潜台词里能够听得出来，就生生把他锻炼出来，就是第一，妈做什么我都能吃；第二，就是妈做的不好没关系，我练，我手艺出来了。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妈休息，我来。 这也挺好的， 是吧？这也不错。另外，你看像安菲尔德。人专门发的照片，人家自己做的肘子， 哎呦真好， 哎真的看得我真是饿得不行， 真 他说自己做的肘子，我们家我做饭，儿子现在2岁根本不吃外边的肘花啊什么的，就一吃外边肘子就嘟囔，还是爸爸做的好吃，2岁儿子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厉害、 特别棒啊。这么多条微信里边只有这么3条夸爸的，其他都是回忆妈做的好吃的。 哎， 来，美美姐说了，我就爱吃老妈给我做的红薯秧摊饼，蘸着蒜汁吃。老妈现在84了，做不了了。今年老公给种了红薯，就是为了吃叶子的。 哎呀，真好，真好， 最好。 还有一个认园友的，苍鹰说了，不是。北海幼儿园的园友啊。 哦，是吗？ 我也是那儿的。 哦， 那得说是哪 幸会 届的， 哪一年的， 哪届的，私下交流。 当然还有推荐的，好个胖子说了，德胜门内的鼎香润，老板是老北京，他们家的烙饼卷肘子没得说。没吃过，改天尝尝去。也有说自己家的妈妈啊，烙的饼好吃的。张哥说了，我妈烙的肉饼外焦里嫩，肉香、葱香、面香美妙的融合，一吃一个不言语。哎呀，路遥也说了，我丈母娘做的肉饼特好。哎，这是不是一家的？好几次一高兴，就对着我丈母娘说：“阿姨，我再吃一口。”瞬间特尴尬。不这么多年了还不改口呢？ 啊，对呀。 啊。不是有一句古话叫养不熟的什么 啊什么 是吧， 天津反正我知道管外孙子叫白眼儿。 我可没那么说， 说远了，说远了啊，说远了。 因为我在天津，他们说，哎，这是白眼来了啊。 来吧， 来 啊，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推荐一下， 嗯， 咱们在外边吃的还不错的。有点家的味道的东西， 嗯嗯， 好不好？ 因为刚才说的很多饭馆啊，从名字上， 嗯， 你觉得都是啊亲戚开的，从名字上， 对对对 啊，你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菊气， 嗯， 包括他们家的另外一个品牌四世同堂， 嗯， 其实都是要有家的味道，所以我相信像童总人家之所以在里头要弄一些啊。跟家有关系的那些菜可能也是有这种含义啊， 嗯， 虽然我跟小胖都没吃过菊气啊，真的 走吧， 他们家那肘子还是不错 啊，是吧， 嗯嗯， 遮罗最好吃， 好，好的好的好的，来 你说的是还是主要是刘阿姨那遮罗是吧， 来来咱们接着介绍 啊，我来那个记名字记是那个他们家也有一样东西我觉得特别家那个味儿特别好的还是家常的东西， 嗯， 杨大爷他们家那个 串面 、 嗯， 哎，对对吧？ 是 吧？这一定都有共鸣。 是的， 杨大爷那个大爷本来也确实我得该叫大爷了， 哎，真的 是吧？ 年龄也到了， 啊。原来我一直以为人家是吧跟我们是本家，后来一打听人姓蔡， 人家姓蔡， 是吧？人还是个名门之后， 是 吧？蔡楚生之后， 对 啊，当年是电影演员，得电影演员，上海的电影演员， 世界历史上百大。 嗯， 电影名人，其中中国人入选的只有蔡楚生先生。 现在人家儿子不就是叫子成爷爷 ？ 嗯，说的怎么别扭？ 子成他爷爷的， 人家儿子不是学历史的吗？ 人家是导演， 到后来上研究生去米国， 现在可厉害了，年轻。 其实我知道的是吧？他的这个。他是跟谁是同学， 哎， 在哪上的学， 嗯，是 啊， 风格完全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 是，哎，我特想 然后他们家那撮面， 我特想问这撮面是他自己研发的吧？ 自己研发的， 他怎么想起来弄这撮面？ 我估计就是自己，他因为他是卖羊肉，做羊肉生意的， 嗯， 那羊肉他就附属产品嘛，延伸出去又是老北京味儿， 嗯， 羊肉撮面嘛。 哦， 他那个面最香的，我觉得就是厚的那搁那花椒油最香， 是是是 最提味儿。 是， 还真是这样，就是跟那个薄荷酱说的一样。 嗯， 就是因为杨大爷那个人啊，平时就喜欢自己做点东西。 对， 嗯， 而且他本身是潮汕人。 嗯， 所以呢， 嗯， 他对这些 祖籍 做海鲜呀，啊， 嗯， 特别有想法， 有家传。 比如说他曾经去他们家吃，就是他把那个肉啊， 嗯， 肉馅儿。团成那个团成丸子，然后放在丝瓜瓤，就放在丝瓜上边蒸，上锅蒸。 嗯， 放了一层之后，第二层盖了一篦子，又把螃蟹也放在里边了。我说， 啊， 哟，我说怎么这么 做，啊，让螃蟹那汁 落下来？ 对，我说哟，这好想法。包括撮面，原来他也跟我说过，撮面就是有一天饿了， 嗯， 翻箱倒柜的，就家里边就点羊肉， 嗯， 就点那个什么面条。然后那干脆我做撮面嘛， 嗯， 结果做完之后呢，他又突然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他在胡同口， 嗯， 就闻见一到做饭点的时候， 嗯， 那时候做撮面呢可能还挺多的还是怎么， 嗯， 他说就闻着就是那个味道， 嗯， 啊，就是那个味道，所以他就觉得，哎，我其实可以在这边尝试着把这撮面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对， 嗯， 我们现在这人理解就是只能听故事，就是说啊，您小时候是这个味道，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正宗不正宗是吗？那是您属于自己的，但是就作为我们来讲， 吃起 来特好吃。 对对，去大爷那儿跟别的店吃撮面完全相反，不是完全相反。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去大爷那儿先吃撮面再吃肉，因为他为了 肚子占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到他那儿大爷都特热情， 嗯， 招呼喝酒，你先有点熟再喝酒吃肉， 嗯， 不伤胃，对吧？到是别人那儿，别人那儿都是最后拿这个收。收尾，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那好多这种羊肉馆做撮面都好吃。还有你比如说那个又一顺， 嗯， 我去有时候就人多的时候，让他最后跟经理说一下，来碗撮面，那个什么，菜单没有， 嗯， 你说了人给你做，因为很省事儿的东西， 嗯， 做完了也特别好吃。 哦， 嗯， 好。 而且那个杨大妈现在也开了一馆子。 哎，对对对对， 啊。那天正好我在那个附近开会呢，我一看杨大爷发一朋友圈， 啊， 正好我没吃早点，我就去了。其实我吃了，但是我一看他发那个就是什么豆腐脑啊、糖油饼，我就去了。 嗯， 去了以后一进门，大爷那正点就那边摆了一排，他说正研发呢。 嗯， 看我一愣，我说您这今天营业吗？大爷想了想说营业。然后 然后那豁大的海碗，海碗成豆腐脑、 哦、 就我这我都没吃了， 你说得多多呀， 那得太多了。 就是但我说你们要平时这么卖，你卖多少钱一碗呀？大爷想了想说，可能得换个小碗卖。 哦，你就想嘛，那一大碗豆腐脑顶四张饼，而且是卷满的饼。 对呀，我一听他这。不对呀，你这四张饼的量应该吃得下去呀、 啊。然后他那个糖油饼嘛，那大爷就说，还问我说：“你觉得吃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吃挺好的， 嗯啊、 但是大爷就和他那个就是那炸油饼那个师傅说这个和我小时候吃的还差点儿，说怎么差点儿，还让再调，说那糖再和那个面再一样大，这糖面和那一样大，他说还得调。 嗯， 就是那个杨大爷那个杨大妈的那小馆儿，二十四小时准备。 嗯、 对， 哎、我是真是 就像家一样，你随时来都有饭。 那个、杨大妈那儿我更感兴趣，因为都是特别的那种家常的东西，小玩意儿居多。 嗯， 像大爷那儿吧，老是想着有大局的时候，哎，对吧？ 对， 大妈那儿我觉得就随时可以去。 对， 杨大妈那儿有一特色，就是那天我没吃啊，那实在吃不了了。那个就是羊杂做的卤煮， 嗯， 就是 卤煮羊杂呗。 啊，但是它是按照那个卤煮的法子做的，可是它使的是羊的那个材料。 没关系啊，这个也没吃过，等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再说啊。 咱们就定下来，下周一 哦， 好吧 啊，下周一去吃是吧？ 对对对，行吧。你看人家惊涛拍岸啊，给我们发的，这是人家妈妈给人家小宝宝做的辅食、 哦、 啊。某位妈妈可以一会儿看一看啊。做的这个、 你是特别一直在调动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几个照导吗？ 那倒也没有。 我儿子我都没给他做过辅食，就煮鸡蛋。 你看自己往坑里掉， 你是 就我可没说什么，对不对？哎呀，还有也来找你的缘友 啊、 哦，有一位这是，好吧，这个汉字不会念，哦、应该是囧吧？ 啊、哦， 囧说了， Diamond 的。 哦，原来是这样。我是88年生人，也是北海幼儿园的。 哦，那我比他长多了。 嗯，你是学长。 嗯，园长。 红红说了，朋友给的五棵松老大爷肘子，今天晚上就吃。 嗯 啊，就是那个老大爷那酱肘子。 哎，好，这个房子斌，哟，老熟人啊。 哎呀， 杨大妈小馆里的羊肠包子和荷叶饼卷羊肠好吃。 啊， 嗯， 好，嗯，这个这样，咱们既然房子斌都来了，咱们进条广告，嗯、欢迎一下。 这我想到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啊。这个刚刚两位说了大爷大妈的、 嗯、 这个咱们都说完了啊，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个就特别牛，这名字、 嗯、 叫我奶奶的炸酱面最好吃，这真是一饭馆名字， 这么长的名字， 这饭店真叫这名字， 这 就在三里屯， 这饭店要弄灯箱的话够费的。 不是转过去了 啊， 俗称背过去了。 哦，明白、 嗯、 他家就卖炸酱面，然后呢就是不是特别传统的那个家常的，稍微有点改良、 嗯、 还有牛肉的炸酱，然后关键是拿那纸盒子装，就觉得这挺好玩的，但是味儿还行、嗯、味儿还是可以的。 它是都什么炸酱？ 有最普通的呢， 肉丁炸酱、 那个、对，肉丁，它有牛肉丁炸酱、 哦、那也不新鲜，关键人回民不就得吃牛肉 丁。 对对对、 哦、然后其他的也没，哎呦，有凉，有那个凉面、 哦、 有凉面，但是还是吃炸酱面的多。 嗯， 店也不大，但是这名字就特像，就跟我跟你说我奶奶的炸酱面最好吃，你不觉得是一个店名？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对对，亏这人称还是弄得对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 饭馆不叫遇见你很高兴吗？ 哦，很高兴遇见你 啊，很高兴遇见你。 对， 咱家的包子。嗯。 哦， 天哪！你们说这，我以为都是电影的名字呢。 是是是 吧？ 对对对， 原先我们说吃包子，我说那个同事帮我带早点，说你吃谁吃什么？我说吃咱家的包子。嗯、同事说我们家没包包子，说半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我以为你说完这，人都说没听说你会做包子呀。 哎呦，就说起来这个呀，虽然这店名可能跟家里边没什么关系啊，嗯，但是我就想突然想起来他们家的那个，首先西红柿炒鸡蛋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的那个丸子也特别好吃。嗯、 谁家呀？ 叫小小， 小小德月楼， 好像就叫小小， 就叫小小、 啊、小小。 那店得多小啊？ 特别小，总共也就六七张椅子。 嗯， 你平时饭点去根本没人， 嗯， 而且呢，你就过了饭点去，人家不开张， 啊，太人性， 太 人性， 他就在百子湾那儿，我去了几次了，就是只但凡从那儿过我就去，要不是不开张，要不是排大队，反正就没吃着过。然后很早之前，那都多少年了，得有个六七年、七八年前的时候，嗯、最早的时候，他们家就在那桥洞底下有一地儿。后来因为整改就给搬走了。那个时候据说啊，我没去那地儿吃过。 嗯， 据说全都是那些大豪车们，那时候奔驰还值钱的时候， 嗯， 哗，一辆一辆奔驰都在外边停着，吃什么就是吃那个他们家的什么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然后烤羊腿儿，他们有时候也烤，不像现在这自己烤啊，人家把那肉给你片下来之后、嗯、你自己吃。还有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肉丸子，这么大一球。 嚯， 狮子头沾肉。 都啊， 里头放面包或者 啊、 哦， 反正就这么大个的，而且他们家推荐的就是拿狮子头 练过似的， 这你算是保令铁球， 就是拿这拌米饭吃。 哎，他们家是不是原来有练杂技的呀？ 好像没有 练吞铁球吗？ 好像没有。 你得说小胖得多希望在那儿吃， 是， 从来人他去人都没开过门，他了解都这么深刻。 后来是关了一段时间，因为后来我去那儿还专门找， 是热烈关注了多长时间？ 真是关注了好久，因为那个时候恰巧他们老板娘跟我是同事，我们都是在北京电台 啊， 恰巧是同事，然后他请我们去，不，最早的时候他请我们去的，去了之后呢，我们就也不受他什么邀请，我们就自己去，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关了，关了之后呢，也是前几次我去的时候发现，哎呦，又开了，哎，挺好的，就在那儿没吃上啊，不知道现在味儿怎么样，但是看那人火的程度，应该是依然还不错。 嗯， 所以大家如果在那边啊有功夫的话，就在百子湾那边啊， 嗯， 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可以早点去。据说是11点之前去，肯定是能吃着的。 他家有外卖吧？应该。 不，你得问他什么时候开门。 哦，对， 没有， 看心情， 没外卖。 哦，做不出来。 我上一次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就在他们家楼上。 嗯， 做客的时候我说：“哎，咱点一小小吧。”没有 啊、 哦、啊，就是小小小，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就是那个小小。 嗯， 哎，就是那个特好吃，真的。改天等他开了吧。 这约的。 来来来，刚才说杨大妈，哎，杨大妈开门了吗？ 开着呢，开着。 不是试营业是吧？ 我都去吃了 啊、哦嗯，真是。 而且还能。那个遇到大爷， 啊， 遇见大爷倒不是、啊、不是什么 新鲜的事。大爷常年在大妈的店里坐镇， 那是应该的啊、嗯，应该的。嗯、啊，很多人都问大妈他们店的位置。 哎，这个我能说的特准、啊，他那个对面有一个珠宝城， 是在小西天吗？ 就你要说大范围算， 还是在新街口啊？ 你看我还专门留， 还是在新街口豁口、啊， 我专门留了一定位，新街口万特珠宝城对面。 万特珠宝城在哪儿？ 哦，那么大的字，就一个丁字路口，那、 嗯、 那么大个、啊，然后那德云社售票处边上。 嗯，明白。 那就豁大豁大的字。 那应该是离西安饭庄很近吧？ 啊，不远，走路几分钟就能到。我路过西安饭庄， 那知道了， 那应该 在科影的边上。 嗯、啊，对， 这不就节节边上吗、 哎？我说了好多地儿，我还说呢，争取能给赵导说懵了。哎，赵导居然说对对对，就是这儿， 就是新街口百货对面。 是是是。 啊 好了， 科影，那我很熟。 是是说科影的， 我支持赵导，那儿确实有一那个珠宝城， 对，有一个特大的珠宝城， 好早就有了。 嗯， 好吧，好吧， 嗯、 来啊，美少女的妈，她说了， 他也晒了一张图，他说这可是我90后的女儿亲手做的一桌菜， 哇， 到现在没听到有人夸自己的孩子做的饭，他是头一个。 哎呦， 我上来就夸了，我儿子自己种菜。 这边去。 你那不是夸孩子，你那是骂自己。 特别好，特别好。 哎呦，哎，这还真是 能吃上自己孩子做的饭了， 但是 太幸福了。 说句实话，可能每个家的父母不太一样啊。每次我给我爸我妈做饭的时候呢，收到的这个赞誉不多。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给你做饭，他们觉得更舒服一些。就是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因为我不像几位啊，可能就随时就能见着父母。我回去的少，可能一个月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年就回去一次。 这差点。 所以他就不希望说。他有就是我回去他还是孩子的感觉，就是我你想吃什么，我把你所有小时候喜欢吃的全都每天给你做的不重样，但是呢你又要安排很多可能其他的就串亲戚啊， 对对对对对， 访友啊什么的，所以就很难得能吃着，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你特小时候喜欢吃的你忘了吗，我说妈我真忘了，你小时候绝对没给我做，做过绝对做过，我三岁时候就给你做过但是都不记得了，然后我说哎你这样你尝尝我给你做的饭，还行，明天你想吃什么呀马上就给找过去了、 哦、 所以我现在有一方法，他们爱吃什么、平时不怎么做的我给他做，比如说我前这两年回去都是给我妈我爸做的西餐 啊， 比如说给他们做那个意大利面，哎他们特喜欢，买那个牛肉 新鲜的东西， 哎对对，他们不怎么吃的 啊， 他们就觉得哎这还行，不错， 对对对， 不错， 有新鲜感， 其实也巨简单，我就在北京买点调料回去，肉什么的意大利面都在那边买，买完了之后一弄一做，哎他们就觉得哎呦特好， 那多容易，那我也做过，那都是现成的面撒了， 你看看人家的，你看看人家的用心，你看看人家的用心。 我是想说什么呀，是中国的父母吧，就是不善于表达爱意，其实你做什么你爸爸妈妈都觉得好吃 啊。不是啊， 但是 他 们 他说嘛，他要是做那他们常吃的， 父母就是心疼你，一看你做大菜觉得你没有时间玩，没有时间聚会了，没有时间休息了，他父母也知道是意大利面简单、一丝 亲他就这么一说，你问问他春节回去以后离开过桌子吗还跟我说、 对对对，真是 对吧， 回来之后明显特别明显， 对吧，胖了好多，我说你怎么胖这么多啊，就这没挪桌还是变动的， 就是续上了 确实每天也就100多步没怎么动过，好吧啊，说了这么多咱接下来继续来推荐馆子，这样我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一时段呢，还有2分多钟，来，一人再推，算了，错错导演，等会儿再说，咱们先从波波样开始 啊，那我来个大爷的灌肠。 啊， 灌肠 不是杨 大 爷吧？ 花式大爷， 花式大爷， 花式大爷，就是最早是在那个花市那个小区里头，就是那小区叫什么了？原来孙涛住那儿， 东华市那个 啊，对，东华市 国瑞城 啊，对，国瑞城，对对对，那里头那个灌肠，说实在的，现在咱们基本吃不着那种家常的味儿了。都是炸面饼一样，炸淀粉块，它不是过去那种那个有嫩的、有薄的、有厚的、有焦的、有嫩的那感觉。过去我妈都是买那灌肠自己切完了，然后那个 丰年的 啊，丰年，对，丰年也行啊，但是丰年现在也没有了，对吧？ 这大爷他这个花儿大，他自己跟家里蒸，他自己跟家里做这灌肠， 灌肠 这个、对。就是你说你家里那味儿， 对，他就现在咱们只有这地儿能吃着过去那味儿，要么就是自己家里现在。爹妈岁数都大了，也懒得跟你费这劲了，对吧？因为灌肠过去其实就是给小孩吃的东西，你说真有多好，谈不上多好，也挺没营养的。但是就是过去一种记忆， 而且是一种风味儿，但现在这种风味儿可能就被旅游市场搞的就是炸大面片儿， 是 对吧？所以但是就 咬不动， 要找那种记忆，你可能就只能找这儿。 哎，花式大爷这个现在还有吗？ 有，人家正经开店， 对， 哦、正经还有俩店，而且，嗯，我记得上次我说天坛，天坛的，这是东边东南边。 就是往那个体育场路那儿走， 对对对对，正经开了个店。虽然花式大爷已经不是大爷在炸灌肠了，但是有两点他坚持的非常好。一个就是他用网油提炼那个那油煎那个灌肠，一个就是那个蒜，热蒜汁儿， 哦， 吸出来的。 对， 好好好， 就是你大爷已经不是你大爷了，但是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大爷还是大爷， 哦，大爷 味道也还是那个味道，只不过是那个执行人换了一个。 好好。大宝发信息说，如何参与话题的讨论，您现在已经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没错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您的想讨论的话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要进广告了，马上回来。 中信银行免费送京东卡、腾讯视频、必胜客等吃喝玩乐30多种权益了，每月达标每月都有。欲知如何达标，快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官方微信，点击中信红权益了解详情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天气依然是以晴为主，光照充足，但是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虽然不会特别的好，但整体还不错。白天的体感比较舒适，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花粉浓度比较高，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的出城方向。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南部城区的永定门外大街，西部城区的莲花池东路、紫竹院路，北部城区的北辰路，以上的路段都是出城方向车比较多的路段。再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车比较多，出京方向的五元桥的车比较多。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行驶缓慢，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上清桥车是比较多的，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持续车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行驶不畅，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很多朋友跟我们的节目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啊，比如说小慧说了，能不能把你们说的这些吃喝玩乐的推荐整理成智能知识库，比如说只要说炸酱面就会有推送的门店的信息，地理位置自动定位推荐等等等等、嗯、对，特别好啊， 那就变成吃喝玩乐点评 对对对啊，希望哪位朋友呢想免费的我们一起合作一下，您负责开发我们负责提供内容啊、 哎、 咱们一起来合作一下开发一样这样的平台啊，非常好，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啊，是挺好啊。你看静豪也说了，这个我朋友啊想开一个素食馆，不知道开在哪儿呢， 说心里话竞争很激烈哟。 哎呀，开在哪儿呢，东边吧还是 你是说贵呗 啊，对，反正那有一朋友的素食馆开在东边啊，生意一般。 素食馆，素食馆哪有庙开在哪儿、 哎、哦，也对， 对吧， 但是现在也还好、哦、你比如说我上周去吃了咸二家、 嗯、 咸二家在那个西三旗西二旗那边、 嗯、 就是你完全想不到那个大厦底下都是卖什么骨汤麻辣烫什么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店、 嗯、 然后是咸二家，是一个素菜馆，然后他们家那个有那个我印象最深，他们家那粉儿特别好吃，咸二粉儿，有点那个江西粉的味儿。 他人均多少钱？ 人均 怎么也得过百了吧？ 没有没有，真没有，六七十块钱 啊？是吗？ 真的真的真的， 就算很便宜的， 真的、啊、 太便宜了、 嗯。然后我们那天我吃了一个咸二粉，吃了一个咸二面，然后还点了三个菜，然后那个菜都真炒的有点像那个。嗯，就是颜色也重，色重，然后味儿不是特别重，还挺好吃的、嗯、 因为素食其实也有很多种， 对对对， 对吧， 它有仿荤的， 对， 然后有不仿荤的，仿荤的可能要贵一些， 两种追求， 是是是， 嗯， 两一种是追求特绿的，一种特追求特肉的， 包括那个天厨妙香开在那什么国贸啊这种地儿、 嗯、 就是也没有挨着庙、 嗯、 但是也有可人可人气可旺了， 对，是一种时尚，但是我不说了嘛、 嗯、 现在素食馆可不少， 对， 竞争很激烈， 对对 对, 对， 我是这个意思， 对， 来来来咱们说回我们的话题，还是说家的味道啊，家的味道， 哎，有一个饭馆一听就是家的味道，它就叫妈妈的味道、 啊、 是，所以现在比如大悦城啊什么的不都有吗， 就在大悦城里头， 哎， 就是他们家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我觉得跟我们家还特像，因为他们家是甜的， 哦，甜口的， 对 对, 对， 哎，你们家不是麻辣的吗？ 那是我做的，就是因为我这个菜炒的最拿手，我就想那个别老吃这个甜口的、哦。我试过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西红柿，西红柿炒平菇，西红柿炒豆腐，西红柿炒黄瓜。 好，来，我就想听一下西红柿炒西红柿你是怎么做的？ 就是 这个算创意菜哟、 就是一盘西红柿吗？ 我以为是你拿大西红柿炒的小西红柿呢。 我做西红柿炒鸡蛋可讲究了，我都剥皮。 哦，特别好。 嗯，我都把那西红柿皮都去。然后 继续， 然后那个就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就特别像，就是我们家做的那个，不是我做的，是我们家做的。他是拿糖，他最后要过糖。 嗯， 然后呢，嗯，因为有的人家，比如我二姐家，我二姐也是妈妈呀，然后她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就是爱放酱油。 嗯， 然后呢，我舅家炒西红柿炒鸡蛋爱放葱。 嗯， 他都不一样， 炝锅了是吧？ 对，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家这就特别像我们家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好， 甜口的，分大小份儿。 嗯，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些那个独仙情， 嗯， 他们家也有、 嗯、 就是正经的家常菜、 嗯、 特点我觉得就是量大、 哦、 就自己家做菜嘛，大盘子，所以他们要大小份 儿。哎，真的、 嗯、 你说量大我们觉得嗯 量是真大， 是 是 是 是， 而且唯一卖点就是量大， 你想你就想那个四张饼 我给我老公做那饼真的好吃，有机会请你们到我们老公家吃，我觉得你们每人都得四张起，男的都得六七张，真的。 真的。 我觉得我老姑一像他们家，我没上他老姑家吃饭，我老姑就感觉都厨房没出来过，一直在烙饼，一直在烙饼。 哎呦。 天哪。 嗯、 端午吧。 端午吃春饼也行啊，也可以。 过节嘛、 嗯、 你不能老吃、 嗯、 我们带粽子去。 没有地儿吃粽子。 不，我那意思，我们拿粽子换在咱老姑家吃春饼。 行啊，那没问题， 可以吧？ 啊，我觉得你们肯定都绝对大于四。 哦， 嗯， 好好好，争取吧。啊，万一我们要没吃过了，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那个什么啊？ 就你别吃别的了，你就光吃这个春饼，肯定没问题。 啊、就四张饼， 没别的菜了， 就四张饼。 不是，你不是还裹了好多东西呢吗？ 就是那什么，我的意思是，就是我老姑老姑父的爱好就是画画和做饭。 哦、 我老姑做这春饼的时候，我老姑会炒好多菜，哦、而且都是那种大菜，什么开背虾， 哇、 哦，饭馆里做的菜，他就爱好这个。 好 定了， 就端午了 啊、哎。然后他还会就是做炸酱也特别好。他们家就是做春饼的时候会备几样面食，比如说捞面，那个然后打卤面，然后炸酱面， 没有那个地儿放这些了、 嗯、对对对， 所以我说不要带粽子太浪费了还是留着地儿吃卷饼吧、 哎、现在已经拼到老姑了来来、 没事，他们家亲戚多， 来来吧、 哦、 来，还有什么、 那个我说个糖醋里脊， 好， 邱云平 啊 啊！邱云平那糖醋里脊，哎，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最早的时候也是我妈带我去看她姥姥，我太姥姥、 嗯， 就在那个原来白塔寺小水车胡同，然后出来往东走一，不是走一点了，对对，白塔寺出来往东走一大块了， 嗯、 就是那个第十礼堂那边嘛，广济寺边上， 对， 邱云平小门脸，快30年了还那样啊、 哦 那个糖醋里脊那味儿也没有变，他、 嗯、 那就是家常菜，对不对？你说快餐也行。说盖饭也行、 嗯、 但是其实就是家常菜，就是什么糖醋里脊、丸子、茄子配米饭什么的。 真的、哦、就是这大水车小水车这胡同、 嗯、 真的我印象特深刻。小时候因为我奶奶家住冰窖口嘛， 嗯， 然后我爸骑自行车二等， 嗯， 然后我坐后边， 嗯， 然后男孩那时候都是劈腿坐，不像女孩都是单边坐， 对对对， 然后就穿胡同， 嗯，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怕警察叔叔， 嗯， 穿白衣服的那 对拦下，就是 警察管过吗？现在警察 管呀管呀， 那时候可厉害了。 哎呦，我小时候我甭说，我小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骑车带人， 嗯， 然后路口警察叔叔下来，来再拦一个骑车那个带人，你再走啊， 真的，哎就可害怕 了，没拦下过， 就这大小水车，我们就从这儿穿， 嗯， 从这儿穿，然后再走那个照灯雨露啊什么这那的、 嗯， 再穿到复兴门去， 嗯。 但是我对于这个坐二等有一个阴影，就是我也是就是骑在那个后座上，但是我每次那个脚都会别在那个车条里、 哦、 特别疼、 哦、 都卡秃噜皮了。 你是这个阴影，我以为是前头的人老习惯滑轮片腿上给你扫下去了 就我就觉得这个 来来来，那 邱云平，我觉得这邱云平的那个， 但是现在店依然有， 有。那天博士专门去说了一下， 啊、 我还问有没有 对对 那邱云平，我觉得那就是最好吃的饭了，小时候、 嗯、 就特别像那个幼儿园呀、啊、学校里头那个食堂那感觉。 哦嗯、那而且好像主要是西城的人知道的居多，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俩同学，男女同学谈恋爱，然后接着咱们别吃麦当劳了，咱们吃邱云平吧。那女孩也是北京孩子，就是哟，那得特贵吧？然后其实比麦当劳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 啊 嗯。 现在还是的那个价位，还是特别照样那个味儿，就是稍微咸点啊。 嗯 就原来我们跟一个厨师聊过，就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邱云平是好吃，他那个菜不是一直跟那儿热着吗？他说这是一个分子料理的那个道理，说分子料理就是那个低温、然后就长时间的让它入味儿，它就怎么着发生了变化。他说这个为什么你觉得家里那个遮罗剩菜拌饭好吃、嗯、他说跟人道理一样 啊， 那不就是那个产生了亚硝酸盐吗？ 哎呀 来继续，说完了这个还有哪个 啊、我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我最近都比较爱吃那个西贝有一个爷爷的那个酸汤拉面，张爷爷的酸汤拉面 啊，是西贝有面村里头就有这个菜，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不是那个老点外卖嘛，然后这个就是我连吃了好长时间了，他这个酸汤他是拿西红柿就去皮的西红柿，然后熬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西红柿火锅似的那个底儿， 嗯， 然后呢而且它的那个外卖特讲究，你来的时候那个面条一根一根它绝对不坨在一起，然后单拿一个碗给你装那个西红柿汤，就我点这个我开始出发点第一次是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就点了一个，哎真好吃，后来我就好奇它什么时候会撒这汤，因为溜边溜沿的那西红柿汤我脸点了得点了有六七天连着点都没撒过，然后我就不想点， 真难为你，真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就是有点像，他如果里面放点臊子，就特别像那个陕西臊子那个汤臊子面，就真的就特像爷爷做的这种饭，就是都烂烂的软软的，因为我不是牙口不好吗，我就爱吃这软的。 哎呦，好， 张爷爷的酸汤拉面。 这个说句实话啊，这个一看就是吃饺子长大的人。 此话怎讲， 对于那种面呀，那个面其实人家有说到嘛，原来也是舌尖拍过，人家那个爷爷做那个面空心儿的嘛， 对对对，空心儿成， 哎对对对，就觉得啊好神奇啊，怎么怎么样哈。其实说句实话，在山西也好，河南也好，或者是陕西也好，太多人都是那么做的了。就 是 我们从小吃的面就是那样的面。 那你会做吗？ 会，你说会做那面条吗？那我肯定不会。那你 但是其实过去， 哎，我会吃， 我也会，就跟谁没点外卖似的。这 过去那个我采访过那个陈连生老爷子，就跟我说那东西过去搁老北京面二也不算什么事儿 啊， 就是现在啊，对，就现在做的人少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吃那种面长大的。而且小时候什么多呀，就是西红柿鸡蛋多。 对， 我们一生病病号饭就是你吃的现在的这碗面，而且绝对比现在你在饭馆里吃的这碗面好吃的多。 哎呦，那我都想象不出来得多好吃，那你给我做一个。 哪天吧， 他会吃。 不用不是都说了吗，端午。 哦，去姥姥家，老姑家。 老 去老姑家，我给你们做一盆。啊， 做一盆。 做一盆。 我们按盆算的。啊，做一盆。好不好？ 好。 板砖说了。说到那个蓝自行车啊，人家说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妈带着我啊，刚出家门就遇到一警察叔叔，直接就给拦去了，把我妈吓得呀，哎，这怎么回事啊？结果警察叔叔压根儿就没说骑车带人的事儿，警察叔叔一直远方兴奋地跟我说：“小朋友，快看那边的彩虹。 ”这是一个多有爱心的叔叔。 哎呀，好啊。这个继幼儿园找园友啊，这个焦畅啊说了，我是大水车小学毕业的。 哎呦， 哦， 嗯，对那儿很有感情。可惜胡同早就没了。 对， 是， 好吧。 原来胡同很窄， 对， 所以我后来我对那个小时候对那个白塔寺药店印象特别深刻。 哎，说起来，就是你们说小时候啊，现在咱们不是聊的家常菜吗？过去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你出去吃一定要吃家里边没有的东西。 对啊， 对吧？ 对啊， 你们过去有那种像阅兵是很早了，阅兵应该 1980年 比我大， 像阅兵做的很多的菜其实家里就能做呀。 对啊， 对吧？那为什么他就 那个时候是什么呀？那个时候是北京是特别缺饭馆。 哦 啊，那个时代正好是一个就是允许个体开业了， 对， 哦， 然后国营饭馆又供应不够，人口膨胀嘛，那个时候， 嗯 啊，又大量的这个返程的知青，所以是，这个，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同一个菜在饭馆做的价就是不一样。 哎，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是因为油水 啊， 懂吧？就是我是说80年代， 对， 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饭馆吃那是有油水儿， 那时候还拿那个，我记得那会儿说是拿那个馒头蘸完了那油收起来。 哎，对对 啊， 对， 我想起来我采那个花家一园，那个花雷老板花雷的，他们家不是航吧吗？我就问他，我说您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呀？他想了想说，你这能播吗？我说你们家吃什么呀？他说他们家那个他最喜欢吃他哥哥出去吃饭打包回来那个剩菜汤子，拿一塑料袋， 他有油水儿， 说各种剩菜遮一块儿，说那最好吃。 因为你想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粮票呢，但是到之后就没有了，那 之后逐渐就没什么用了。 对对对，因为你想，就像前上个星期吧，我录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新闻，当然这都是题外话。有一新闻就是，有一老哥他特别喜欢收集东西，特喜欢收集东西，然后他呢就是攒粮票 啊， 而且这个粮票 全国的有地方的， 他就攒北京的 啊， 而且就是比如说好，80年啪一整套， 嚯， 81年啪一整套， 嚯， 就特别全， 怎么整？ 而且这些货都是他省吃俭用的。因为你想每个月你不都得去那个粮店去， 是是是， 拿你那本儿去领吗？领完了以后不吃不喝就攒， 哇， 攒下来了。 这人得特别瘦吧？这人 不，然后最讨厌的是后来 啊， 然后呢就 认识一小伙子，小伙子就跟他说，哎呀大爷，你看我们是专门管拍卖的什么着呢。大爷一听，哎呦特好，我攒粮票。是吗？那你拿出来看看。大爷一整本粮票，大爷看，哇，保养都特别好，因为你想 品相还好， 一整条一整条的。 是是是。 后来小伙子说，您这个，我跟您说，每一年的这个，一万。那您想这粮票多少年？ 是是是， 这得多少钱 啊？ 大概一估算啊，大爷这一本值1000万。 真的呀？ 大爷疯了，大爷说好，我干这事儿啊。然后小伙子说了，好了，那您现在啊得交那个多少钱的预拍费？怎么这那 啊？ 骗了大爷20多万。 呵， 您想这是一题外话。哎呀， 不过说实在，要60年代那粮票真值钱呢。 那是是 是吧？ 刚才您一说，我特当真，我还想，哎，我妈也有好些粮票， 财迷妈妈， 哎呀呀呀呀！ 哎呀，多，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接着再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对，一不小心啊，明天节目的预告也出来了。明天我们要聊聊茶，打打岔啊，一起来说说茶。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家常菜，这个聊了不少了。咱们解决一个问题，帮助一位朋友 Perperny 说了，我想问一下，12到15个人，我们是家庭聚会，有老人有孩子，想找一个环境舒适的地儿，能推荐个地方吗？没说人有多少，人均要多少，也没说在东西南北啊，咱就东西南北各找一个呗。怎么样？先来东边的。 东边啊，四季民福啊，有大，不是大包间吗？那15个人呢？ 那南面你是不是也四季民福、啊？ 四世同堂啊！ 哦，都是十字辈的。 哎，可以，挺好的。 那西边的再找一个大的，四字的 都有这个。 啊，西边真有，还真 的，我觉得四世同堂挺好。 对啊， 因为也适合老人。 老人， 而且价位 包间里不吵， 对， 他外头如果要有那个 有演出的稍微差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些吃食老人应该还觉得喜欢。 对对， 而且最重要，它不是太贵。 对 对 对， 还有吗？西边的呢，还没推荐呢，也有四世同堂。 有啊， 不能说四世同堂， 那我来一个那个汇丰堂。 哦，汇丰堂 对吧？ 好， 汇丰堂有仨呢。北边也有汇丰堂， 翠微路有 一个，然后那个北洼路有一个。 对， 原来在海军医院对面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五道口还有一个。 这么多分店。 哎，对 对， 好。曼联这个问题，你问问赵导呗。 别问地儿啊。 这其实 不是，是手法 啊。 曼联的媳妇儿是第一次听咱们节目啊，他托我问问赵导，就是托曼联问问赵导，吃这么多主食，您胖吗？ 不胖， 真不胖，一点都不胖。 主要是我每天说话太多了，我觉得说话是一特好的那个保持身材的那个方式。 谁说的？谁说的？这跟说话有关系吗？ 你没吃到位，你得再多吃点然后再多说点 另外他还给你推荐了一个好吃的 啊， 西红柿炒土豆片。 哎，我炒过，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如果把土豆片能先蒸一下或者先煮一下，就我先焯一下，就会它和西红柿一块软烂。如果不是的话，会发现那个土豆片是脆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好像跟我炒的方式没有太大关系，跟我买的土豆有关系。有的那个土豆好像是绿皮的，它炒完就是脆的。 对， 有的那个黄皮的就是面的。我更喜欢吃面的。 好，哎呀，这个关于土豆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啊，下一次咱们再聊。剩下的最后不到2分钟了，咱们最后再说一家呗，怎么样？谁先来？波猴样吧。 再说一家赵导。 嗯，我就说张妈妈川菜馆吧。 哦。 嗯，这小馆子，它就是名字叫张妈妈，哦、而且有好多分店。 嗯。 它是那个辣。 啊、这个知道。对对对、 嗯。冷锅串啊什么的。嗯、 就你吃的，你说那个串串香那不是特好吃的是他们家吗？ 哦，你说那是那个不是， 那不是吗 另一个妈妈。 那个不是妈妈。那是一群是耍牛那个嘛 啊、 那 是 那个、 不是不是，就我记得你说那是东边还是北边，他原来是在四川的，然后到北京来了。 那是那个就什么什么舞场的钢管舞场 啊，钢管舞场、哦、哎他们家那确实好吃。 对、 嗯、来接着说张妈妈。 哎呀张妈妈我觉得就是题特别符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叫张妈妈的川菜小馆。 嗯， 然后呢里面呢就是凉面担担面，这是我最爱吃的，我真的是主食控，我现在自己也发现了。 哎，他们家我最喜欢吃的是，他们那儿有一名字叫什么呀？我一直觉得那是回锅肉啊，但是不是回锅肉，叫什么来着？就是特别大片的一个肉片，得有一巴掌大， 我 切的巨薄，整个做法跟回锅肉差不多。那个巨好吃，特别的香。 我怎么都没点过这菜似的，我就是串儿。 你吃素 吃肉吗？ 然后那个就是面，啊，担担面是挺好吃的。 担担面是挺好吃的。 嗯， 我有一次是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点了一个那个，又点了一个什么素炒的那个什么素，反正是一素菜， 嗯、 也是辣的。后来又点了一份担担面。我一个人 可以呀、啊，势均力敌。 开玩笑， 没看人音箱多大呢。 行，好嘞，今天说了好多妈妈的味道哈、 嗯， 然后呢，咱们也就聊到这儿了啊，而且呢，今天 哎呀，必须还得推荐一个 什么呀？ 满姐的饺子 哦， 哎那个 姐， 但是他那饺子特有家庭味儿、 哦， 就是和我妈的那个做法如出一辙， 也是捏的是吗？ 但是他那饺子比我妈那饺子骨里。因为他那皮儿应该是外头买的皮儿、 哦， 然后不像自己家擀的皮儿有薄有厚，而他那饺子那馅他主要拿酱拌，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麻辣土豆丝馅最好吃。 哦，还有麻辣土豆丝， 哎呀，好吃，就跟吃一盘菜似的。 天哪，咸吗？ 好吃好吃，西红柿鸡蛋馅儿。麻土豆丝馅儿、西红柿炒鸡蛋馅儿，这全是菜、嗯，然后还给你送那个腊八醋、 哦， 里面还有两瓣绿色的蒜，而且一年四季都有。 哦， 嗯、 哎，叫什么张姐？ 满姐，呵， 满 姐饺子。 好， 嗯， 自己妈做的饺子那么好吃，出去吃满姐的饺子， 真是。 啊，工作原因，工作原因，我理解喽。好吧，好吧，今天这个因为这是个周日。啊，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提前了这么长的时间，聊了聊跟妈妈有关系或者跟家庭有关系的，其实就是为了让您匀出一些时间来，能够给自己的亲人，来点小惊喜，我觉得挺好的啊。咱们这个日子过得很忙碌，我们需要一些小惊喜来调节一下啊。父母更是这样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的分享，谢谢谢谢。啊，也提醒各位千万别忘了，这个周日是母亲节哦。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不见不散喽。 有一天你一定会怀孕 ，baby， 那只是迟早的问题。啊哈哈哈哈嘿哈嘿嘿啊嘿嘿嘿嘿。我孩子的眼睛长得像你，那大概是我们的福气。如果孩子的牙齿长得像我，那一定就是你的报应。嘿，上辈子大概是欠你，所以这辈子对你无能为力。这辈子我会好好的爱你，所以下辈子你最好小心。嘿，我上辈子大概是欠你，所以这辈子对你无能为力。这辈子我会好好的爱你，所以下辈子你最好小心。呼呼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